年是全能偶像魏晨出道的第十个年头，这一年呢，他以破竹之势围绕十年的主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很具纪念性的工作，于是呢，这一首旅程应运而生，记录表达着魏晨十年旅程当中所有的不期而遇。好了，北京时间9:43，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现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已经同步开启了，可以在里面冒泡哈。周五来关注咱家电动汽车，关于电动汽车有什么想说的，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就对了。同时呢，还有今天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经典经典一定要经典，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告诉我了哈。好了，2021年7月23号星期五，今天限号是5和0。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恐怕大家并不陌生。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前两天呢，听过了Tanya蔡健雅重新演绎这个版本英文版，因为人家本来就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现在再来听听，让他唱红这首歌，我们来听他的这个版本。王菲打错了， 对你说打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打错的。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 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 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左边的朋友看这边，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右边的朋友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让我知道你正在哪里聆听。中间的朋友呢，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昨天呢，介绍了智化4，很多朋友都在咨询，哎呀， 我们家离这儿好近呢，居然不知道还藏着这么一个地方，就在胡同的深处，有很多值得我们一去的地方。今天再来介绍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听说过吗？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是北京市第一家展示宫廷艺术和体验宫廷技艺相融合的非遗博物馆，它也是中国第一家有近百位宫美大师和非遗的传承人历时十年的时间携手打造的匠心博物馆。哇，很值得一去哈，一定很诱惑的。家长们呢，可以趁着暑假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看看精致典雅的宫廷艺术，近距离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吧，也让孩子在快乐游览当中学习历史知识，增长智慧。哎，划重点的时候到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20号承恩寺内，博物馆和明代的古刹承恩寺相结合，融合了皇家建筑之美，还有燕京八绝宫廷技艺之绝。特别提醒您，这是要提前预约的哈，因为特别火爆，所以会瞬间约满，一定要拼手速了。好了，继续来分享黄立行、林若英分开旅行。 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有真的

个朋友，不至于该承诺，下次再联络。 有着疗伤能人之称的孙露，2017年发行了这首《两个朋友》，他深情的演绎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首单曲呢，还特别邀请到了曾经为 TFBOYS、李荣浩等等歌手作词的李三木亲力参与，字里行间蕴含的情谊可见一斑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梁静茹，可爱的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源自2012年第12张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暖暖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牌。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 四季的爱特别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来聆听哦。 啊，久久的这种阴霾，今天终于见到阳光了。早晨阳光射进来的时候，打开窗帘啊，心情超级好。好了，听到这样欢快的音乐，相信你也是心中一片晴朗，一片灿烂了吧。刚刚这首《环游四季的爱》，把对于感情的体会都写在歌曲当中，唱给你听了。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这首《东西》，听歌之后来期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特别精彩的前五名歌曲吧，你千万不要错过。 找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想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奇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曹芳 I don't care anyway。第四位，吴建豪方大同蹦蹦。第三位，张清芳花雨夜。 你说我太傻， 人生般匆忙。 第二位，蔡健雅，离线地图。 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得不快不快不留步，这过度。 第一位，光良，童话。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世界就要完全听我的，看多么霸气的宣言。蔡琴因肆意拒绝任何商演活动的曹芳，大部分时间呢都放在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2005年，他发行了这首《I Don't Care Anyway》。如果你对现在的处境不是非常满意，不妨把你车厢当中的音乐音量开大一点，干净利落的对自己说 ：“I Don't Care Anyway。”这首歌曲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小落第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段，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呢？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成熟不羁不只是外表，而是由内而外的那种男人的魅力。一年构思，两年制作，蹦蹦这首音乐，吴建豪邀请到自己非常欣赏的好友方大同担当制作。Come on。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紧紧启动，这

说我太傻，人生本匆忙，往儿身上长，挥挥衣袖吧。我不想要历经沧桑，陶醉梦里紧抓不放，陪我好梦。山风溪水高高炊烟，热汤无浊却冷水。不要笑我梦得太美，梦里等着你来陪。山风溪水高高炊烟，热汤无浊别喝醉。就算醉，原谅我会更陶醉。 还是那么的好听，一听到这首歌曲，仿佛现在你所经历的已经不是眼前看到的场景了，完全是想象当中那最美的一片竹林。张庆芳花雨夜上周全新推荐，往本周空降到寂静的位置。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蔡健雅离线地图非常适合旅途当中来聆听，或者此刻你正行驶在北京的某条大路上，或畅通或拥堵，听到这样的音符，希望你的出行都是一次美好。 难得天特别蓝，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遮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完满，挟持我到哪不管，给我副驾座吹着风，快失控的快感。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踩低一点多一点，踩过欧酷勾选。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吻我用力 天过不完，情话说不完，幻想胜过轮胜，将车厢都关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手掌取暖。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大不快不快不留步，这过渡来去自如，前进神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也 小韩作词，丹雅蔡健雅作曲并演唱，2018年的这首《离线地图》。这样的音乐结构并不复杂，后半段呢还有连续的叠词，让他唱起来其实有一种舌头打结的感觉。尽管这样，蔡健雅还是喜欢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感情，确实值得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手机不离手的时代，但是人最基本的那种直觉去哪儿了？出门的时候去一个地方，即使这个地方你可能走过很多次，你也习惯性的打开导航，是不是？那么如果以前没有导航，我们是怎么实现畅所欲行的呢？想去哪儿就去哪里，知道吗？原来那种直觉都不见了。好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丹雅蔡健雅《离线地图》，继续攀升冠军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又是一首经典，我们还是要听原唱。虽然很多人翻唱过这首作品，但本人更加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唱，光良本尊，童话。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忘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 了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51岁的光良容颜依旧少年，其实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一定要保持你的这份热情，你爱音乐最初的这份感动。上周第八名的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光良童话。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很精彩的前五名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曹芳 I don't care anyway。第四位，吴建豪方大同蹦蹦。第三位，张清芳花与夜。 你说我太傻，人生本匆忙。 第二位，蔡健雅离线地图。第一位，光良童话。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节目，为你准备的歌曲有李宗盛《爱的代价》，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赵雷《我们的时光》，陈明《我要找到你》，王俊凯《满城花开》，还有王力宏《爱的鼓励》。喜欢这些歌曲吗？ Every day, it's a good

asking me for space here in my house. You don't know how to f*** with me, acting like we're not together. After everything that we've been through,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how am I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when we're kissing, feel so different.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yeah. Whoa, yeah. Whoa, yeah.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What you holding on for? Why you wanna bite your tongue for? The silence is killing me, acting like we're not together. If you don't want this, then what's the use?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how am I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oh, when we're kissing, yeah. It feels so different, yeah.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Never thought that you was like this. I took the tag off and made you priceless. I just spent a half a meal on a chandelier. Now you trying to cut me off like a light switch. Trying to stay in Ali, saying that you need some time to breathe. Thinking that I'm sleeping on a four-letter word, but the four-letter word don't sleep. We going two separate ways. You ain't been acting the same. You gotta go, bro, where your heart used to be. You go dig every day. I spit the four doors in the two door, cause I can't let my driver hear what you say. Can I try to get you spanked?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就是你爱的魔力红 Maroon 5，确切的说，他们开创了新摇滚、新灵魂摇滚。成军在1994年，这支也算是美国的老牌摇滚乐队了。Maroon 5魔力红，他们联手说唱歌手 Future， 在2007年带来这首 Code。好了，北京时间10: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问候每一位和我打招呼的朋友，当然更要问候每一位在默默聆听的好朋友。在倾听聊天室当中，谢谢我们的0898，也算是老听友了吧。他说北京其实还有一个电话博物馆，都是老爷级的电话，那这些电话都是能用的哦，现场用电话给别人通话都是可以的。明天可以给大家介绍这样的博物馆。其实在北京呢，有很多这个博物馆可能大家平时工作比较忙都没有去过，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建议大家多去搜一搜哈，可以去看一看。如果实在太忙的话也没时间去，那来听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来为你做一些介绍也不错呀。好了，草莓月亮是我们的新朋友啊，还有 Mr. 梁自由行也来了，还有0898米卡，还有情未了，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还有 Y，他说哦，今天出太阳了。其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看到这样灿烂明媚的阳光，就感觉心情超级好。他说真是好像有太阳的日子还有点不太适应呢，是不是太阳来的有点这个太突然了，让我们幸福迎接的有点猝不及防哈。对，今天出门的时候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哦，我夏天很久没有这样去防晒了哈。好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喽，喂，要想你那首歌。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今天聊天室当中，用户1840说：“我开电动汽车用3年了，哎，你来说一说，有发言权哈，电动汽车怎么样？”那国产的电动汽车呢，已经开始陆续登上国际舞台，并且向一些地区的主导地位发起了挑战。比如说某某产品啊，它品牌的口号就是“是时候改变了”。就告诉一些国家哈，中国自主创新制造的电动车已经逐步开上了世界的舞台。哎，如果你现在正在驾驶着电动汽车，安静的环境、优越的性能、环保的内核，让你行驶的每一公里都充满了 surprise 惊喜，是不是？就像偶遇的一首音乐，可以瞬间打开你的好心情。Winter Play, Sound of Coloring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Songs of colored love do, do, do, do. Was in Burma, June of 1960, so it was. Dim light tavern, the smoke from Tigwood making its way to us. As you walked away, leaving trails of questions in my mind, no answers found. The music from Sanaya.Whispering songs of colored love. The songs of love hide my soul, was blinding my need for answers. Nowhere to hide my feelings, the teardrops fill all my heart. The songs of love take my soul, was spreading.Of colored love that plays into the night, erases my past. Do, do, do, do, yeah.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yeah. Do, do, do, yeah. Sensation struggling like a hurricane.And went away. That day in rainy June, you left me deserted, my heart. So much for crying, squeeze my soulless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a troubled tear. The music from Sandaya, whispering songs of colored love.Songs of love hide my soul, was blinding my need for answers. Nowhere to hide my feelings, the teardrops fill all my heart. The songs of love take my soul, was spreading the bay of bamboo. The songs of colored love that plays into the night. It raises

作为民谣歌手代表人物之一，赵雷的音乐总有独到之处。很多人认识他应当是从那首《成都》开始的吧。其实他除了有故事留给成都，还有故事留给厦门呢。刚刚这首2014年《我们的时光就是这样》，音乐元素呢，相对于他之前的作品显得更加丰富，融入了很多的乐器，比如说手鼓啊、吉他呀，还有口琴声悠悠扬扬在后面若隐若现，可谓听过之后是意犹未尽，回味无穷呢。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潮流的看法，不需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潮不用花钱 ，Come on。 Hey greedy, don't fr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need it, I'll have 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做做做做，边做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的灵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个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你每个路口见。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

水晶是浪花窗，胭脂红水影一抹浅笑唇边藏，千年传说还在琴声中轻唱，油纸伞一泛黄，曲终人未散场。谁能舍一段尘缘落下诗句千行，谁望春隔岸灯火欲将心事潜藏，怎料想转眼间月季浓夜初妆，姹紫嫣红尽把世界美好都绽放。谁闻香不惊起无垠的彩蝶双双，谁一笔丹青跃然勾勒你的模样，穿越时间的墙，你的眉宇发生放着满城绝艳，叫我怎能忘。谁能舍一段尘缘落下诗句千行，谁望春隔岸灯火欲将心事轻藏，怎料想转眼间月季浓月初妆，姹紫嫣红尽把世界美好都绽放。谁闻香不惊起无垠的彩蝶双双，谁一笔丹青跃然勾勒你的模样，穿越时间的墙，你的玫瑰发生放着满城绝艳，叫我怎能忘。谁都难忘， 浓郁的中国风。2003年，王俊凯演唱了这首《满城花开》，让我们见识了他的成功啊！自身的流量也不断的壮大，让他还是 TFBOYS 的粉丝都是有很多的。感觉这时候的声音呢，还有那么一点半熟，有一点萌，因为毕竟还是在换声期嘛。好了，用音乐来记录自己的成长，也是相当不错、很有价值的音乐哈。《满城花开》，王俊凯。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的收工歌交给王力宏，带来这首《爱的鼓励》吧。听歌之前，腾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一次和你相约是在下周一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哦！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再见喽。 Hey, 太阳会出现，只要给一次机会。烦恼因为每一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以后还能有彩虹，别放弃。感谢你给我机会，心情哼出来是一首歌，让你听得好甜美。每一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想给你爱的鼓励，以后还能有彩虹，别